攻读马窦福音，教导宗徒传教，第十章。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，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，可以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，各种疾苦。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。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，和他的兄弟安德肋，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，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，多莫和税利马窦，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，热诚者西满和富卖耶稣的犹达斯伊斯加略。耶稣派遣这十二人，嘱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，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。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，天国临近了。病人你们要治好，死人你们要复活，赖病人你们要洁净，魔鬼你们要驱逐。你们白白得来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，路上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两件内衣，也不要穿鞋，也不要带棍杖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。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或哪一村，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你们离去。你们进哪一家时，要向他请安。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；倘若是不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。谁若不接待你们，也不听你们的话，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，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哈摩拉地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。看，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，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，淳朴如同鸽子。你们要提防世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，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。当人把你们交出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，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。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。兄弟要将兄弟，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，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，要将他们害死。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众人所呐恨，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。但是即使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，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直到人子来到时，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。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，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。徒弟能如他的师傅一样，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，也就够了。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泽布，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？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，因为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，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。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。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，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。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，但更要害怕那能使灵魂和肉身陷于地狱中的。两只麻雀